是虚伪，何必要这样狼狈？没有你我一个人睡，不怕寂寞的天黑。你的感情让你受惠，从此我们不相会。你的背影已渐行渐远，还有什么可以留恋？放开的手像风筝断了线，只会越飘越远。任凭雨水模糊了视线，离别瞬间谁愿看见？毁了的心找不回那温暖，失去爱的感觉。你说我们已没机会，也许我比不上他美。爱一个人真的好累，我要将自己赎回。没有你我一个人睡，品尝孤单的滋味。爱情本来就是虚伪，何必要这样狼狈？没有你我一个人睡，不怕寂寞的天黑。你的感情让你受惠，从此我们不相会。爱情本来就是虚伪。